最近在南朝鲜有大学生和青少年贴出大字报，引起很大的关注。10月25号，朴槿惠就崔淳实的国政笼络事件一事第一次进行对国民道歉后，南朝鲜的一名大学生为此感到愤怒，第二天即10月26号，在釜山大学建筑墙壁上贴出大字报，嘲笑了朴槿惠集团。这个大字报是以国情和无知的狗一样为之感叹的年轻人为名义写的，他还在辅警大学、釜山胶原大学、新罗大学等住校内和室内各处贴出。10月27号和28号，在中北大学图书馆等校内各处和下属各学院，由朴槿惠、崔淳实政府要承担责任并辞退，按照宇宙的气势、傀儡总统要下台等不同题目的大字报贴出。11月1号，在全罗北道的远光高等学校区内各地出现了以远光高等学校学生会全体会员为名义写的多篇大字报。这些大字报讽刺了崔淳实母女腐败堕落的生活。这天，大邱的鸡鸣大学一名学生在校内贴出了以对不义保持沉默就等于对不义表示赞同为题的大字报。同一天，成均馆大学学生们在校内墙壁上贴出题为是日野放声大哭的大字报，把当前时局描写为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者捏走以色五条约的时期，并讽刺了崔淳实事态。11月4号，圣心女子高等学校学生们贴出大字报，表示为朴槿惠毕业于该学校感到羞耻。